I'm Radio， 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于丹，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牛肉罐头。很多朋友呢不懂这个为什么要吃牛肉罐头，其实牛肉做起来是比较复杂的。把这牛肉罐头直接现成的摆在你面前，味道又好，块又大，你说你为什么要抗拒它呢？ 当然了，尤其是当我们选择了这个牛肉罐头，它的这个材质是来自于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肉呢比你平时在市面上买的还要便宜，同时呢给你加工好了，同时呢这个味道又入到这个肉里边了，包括连汤汁都非常的鲜香的时候，你拿回家开罐就能吃。尤其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R&D的这个大品牌。 今天上节目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因为在节目录制之前呢，我自己先吃了两块， 是没看到了， 本来只想尝一块，后来觉得实在太好吃了，又偷偷又吃了一块。 对，尤其是今天我们可以跟大家说的是，R&D呢之前为大家带到的牛肉已经很好吃了，而我们今天是升级组合，每一罐都是超大块，刚才你说一块嘴都塞不下， 真的， 对，真的很大块，所以每一罐呢是150克的大块包装，而且为大家带到是蒸的牛肉，因为你看咱们北京的冬天是比较冷的，需要吃一些比较润的东西，而牛肉呢它本来呢它就是属于这种温补的，同时呢我们把它蒸了之后可以保留牛肉当中的原汁原味原营养，而且呢又不咸，少油少盐，更健康。所以今天给大家做到这种蒸食呢，会让你把这个牛肉当中的营养全部吸收之外呢，味道也保留得很好了。 是吃猪肉呢容易让身体有一些负担， 对， 像我这种健身的人士呢就经常爱吃牛肉。首先吃牛肉对于你自己而言的话是很补的， 对， 另外一点呢是你锻炼的时候也是很有劲儿，很有力的。 对，因为牛肉是高蛋白低脂肪，然后呢牛肉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B6 铁、锌、镁、钾、蛋白质等等这些营养，所以呢无论是健身的人士还是正在长个的小孩，多吃一些牛肉，尤其在冬天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啊更加好一些。 牛肉有那么多，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牛肉。 对，其实说到澳大利亚，我们经常会去代购啊，都买澳大利亚的产品，就是因为它呢属于一个四面环海的大陆，没有什么污染，而我们的牛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生长，纯草饲，没有经过任何的谷饲来喂养它，而且呢它的呼吸的空气非常清新，喝的也是山泉的水，所以你会发现这种牛肉拿回来之后，它的块头大，然后更鲜嫩，更有营养，而且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不是普通的什么牛肩肉啊、牛腩肉，那种都会比较腻嘛，我们带的是牛腱子肉。 牛腱子肉吃起来就更加的有弹性。 对，因为牛腱子肉它每天的腿都是在不停的奔跑的，所以是属于那种活肉，你拿回家之后会发现，哎，这牛腱子肉有小蹄筋儿，然后呢还有这个瘦肉块，但是没有肥的，没有腻的，所以味道更好。 很多爱吃牛肉的朋友就会比较关心说，这个罐头的里面的牛肉会不会比较柴。我刚才自己亲自吃了，确实是不柴， 对，而且不腻，而且呢你会发现这种大肉块嚼起来之后呢稍微有点嚼头，但是牙口不太好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也不会塞牙，因为给大家炖的是非常的软烂的。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今天这样的一罐大块牛肉的蒸牛肉罐头的话，在市面上的价格是32.8一罐，算一下，如果你说是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腱子肉来说的话，一斤要80-90块钱，做成一罐30多也还可以。 是， 但是在今天给大家的这个福利真的是也是年底回馈才有这样的一个组合， 心在滴血。 对，真是心在滴血，因为太超值了，正常是32.8一罐，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是20大罐的红烧味儿，这个就是600多块钱了，同时还有6大罐的香辣味儿，而且在此基础上还为大家加赠的是6罐的香菇牛肉酱，所有的原材料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进口，整整32罐，市面上价格899块钱，这一档的价格是299， 而且是非常贴心的，其中20罐是红烧味儿， 对， 6罐是香辣味儿， 对，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呢，组合也是比较大的，它平均一罐是150克， 对， 不是市面当中那种小罐头。 对，之前其实我们的品牌呢一直为大家做的是100克，但大家都说哇，这牛肉真的太好吃了，吃一罐觉得哎不太够，我就想多打开两罐3罐，那没问题，这次就直接给大家升级到150克的大罐，虽然是罐大了啊，但是呢给大家这个肉量啊不会说罐大了我就添了更多的汤啊料啊，没有，直接把肉块给大家升级了，刚才吃 吃了吧，是不是超大块， 真的一口吃不下去。 对对对，而且没有什么肥的地方，没有什么柴的地方， 是 全部都是那种小蹄筋肉，然后加上瘦肉，给大家炖到软烂，牙口不太好的老年人朋友也可以直接来吃， 是， 然后孩子也可以直接来吃，尤其是健身的朋友，爱美的女士朋友，怕胖的也可以来吃，因为牛肉高蛋白低脂肪，比你去吃其他的什么鸡肉啊猪肉啊营养摄取更加的丰富了。 特别是我们今天组合当中带来这个红烧味和香辣味， 对， 是家庭当中无论你喜欢什么样的口味的都是很适合。 哎，其实我们之前的这个组合呢，这个红烧味只有10罐，但是呢是针对咱们北京的朋友，因为觉得北京的朋友一到冬天天特别冷，然后呢想汲取一些能量，多吃一点这个牛肉，所以呢特地是把组合调成了20罐红烧和6罐香辣。那这样情况下呢，大家比如说年底比较忙嘛，懒得做饭，回家一开罐拌一个面呀，拌一个饭呀，包括说可以来炖一个火锅，牛肉火锅在外面吃一顿也要200-300块钱了，对吧？ 这点真的很重要， 对， 因为天冷风大，大家不愿意出门，愿意宅在家。 真的是，我们今天就是用外面一顿火锅的钱来吃32顿牛肉火锅，是。 而且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也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牛肉。 没错，其实正常如果你去买到澳大利亚牛肉的话，一斤要50-60块钱，如果是牛腱子肉，一斤要80-90块钱，而我们今天每一罐呢，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牛腱子肉，所以呢各位的组合真的是挺超值的，说实话就是在年底回馈才有这样的组合。20大罐的红烧牛肉罐头，每罐都是150克，同时还有6罐的香辣牛肉罐头，还有6罐的香菇牛肉酱，所以整整的32罐，市面价格是890多，在这一档的直播时段只需要299块钱，但是所有的优惠就只在这一档的直播时段。 优质的商品推荐，正确的消费观念，健康的生活方式，尽在北广生活时间。别犹豫，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等你哦。 现在很多人买东西的时候都很认准这个品牌， 对，因为二弟的品牌呢，它是属于一个上市企业，而且24年专做出口匠心的品质，用这24年的时间来钻研到底怎么样能把罐头做得更好吃，更方便，更美味的同时还不流失营养。同时呢我们也是请到了蒋欣小姐为我们做到一个形象大使的代言，而且她是第2年直接续签，就是第一年觉得哎品质真的不错，社会公信力包括影响力也都不错，第2年二话没说直接续签了。 据说蒋欣说他自从代言了这个罐头以后，开始给身边的很多明星朋友都是推荐。 真的是因为二弟的罐头做的便携嘛，然后味道又很好吃又很有营养，他平时拍戏的时候来不及吃饭，就会随身带2罐，然后他一打开吃，周边的其他的这些演员的小伙伴们都会过来，哎，一闻这么香，大家都会一起来分享了。 我们此刻录制的过程当中也是开了一罐， 是确实很香， 一边在跟大家介绍的时候一边在闻这个味道，已经是不能够忍受了。 没错，而且今天为大家做的全部都是蒸牛肉，让这个牛肉呢给大家蒸到非常的软烂，而且保留它的原汁原味原营养，低油低盐更健康，所以让你在这个冬天的时候不仅吃到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腱子肉，而且吃到它牛肉当中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和味道。 这个蒸时代大家也是比较好奇，这个蒸有什么样的讲究吗？ 最近有没有听广告蒸着吃更健康？ 有， 因为蒸着吃呢它可以保留食物当中原营养。我们在古代的时候有一位非常高寿的老人，他活到104岁，在古代能活到104岁其实很难得了。 是的， 他在余生的40年的时间里每天都吃蒸菜，不吃炒菜，不吃炸的菜，只吃蒸菜，所以这个跟他的饮食习惯一定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呢在后人研究会发现，吃蒸食会让我们的身体保留更多的营养成分的同时呢它的负担也会比较小，所以也建议大家尤其中老年人到了冬天的时候可以多吃一些蒸食。 还等什么呢？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二弟蒸时代牛大块美味组，再请于丹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组合。 好，那今天的组合呢是20大罐的红烧牛肉，6大罐的香辣牛肉，每一罐都是150克的大包装，同时还有6罐的香菇牛肉酱，足足的32罐，市面价格890多，在这一档二弟做年底的回馈，只需要299块钱。 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你担心春节红包抢不上 ，WiFi 太差，还被别人分流量，这种。